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我哋情商咗阿笋哥翻嚟录音噶啦。 喂，大家好啊！今日我呢个神采飞扬，今日中咗六合彩，中咗几千万。 屌你啦！中咗几千万，你同我录音啊？阿笋哥，我想问下你一样嘢，你想喺大陆奥运有咩上面嗰个安检点样样啊？ 哇！呢个好离谱啊！真系呢个你求其揾一个车站啊，佢都要过两阵嗰啲嘅 fast scan 啊 ，fast scan 即系嗰啲。一條條黑色嘅帶垂落嚟咧，過啲 搭巴士喎、 啊，巴士過一站 都要過。 大站就要過，即係你譬如話你有長途車、短途車噶嘛。 係係係。 你譬如短途車 要唔要影相嚟？而家都 長途車肯定要啦。佢唔係影相，拍 cam 啊 ，video。 即係一上車就拍一轉先。 向前行一轉，然後向後又拍一轉咁樣 咯。哦，明白。 係啊，好嚴下噶都。 係啊。 下家陣。 咩唔俾帶咧？ 病套啦。 屌你！ 唔俾戴，唔系，其实你睇香港新闻都差唔多啊，即系最紧要唔好戴液体啦，即系晶液啊， 晶液唔好戴， 唔好戴一支上去啦。 屌，咁嗰个安检都几严谨喎，咁样噶。 系啊，即系你系咁睇，即系你睇到佢其实要过两部机咧，即系其实咧所谓，即系另外咧仲要过一个时空门咁嘅嘢嘅。 哦，即系嗰啲金属探测 系啦，其实系戇鳩嘅，因为咧其实我嗰日喺广州翻嚟啦， 系。 咁啊，佢過嗰部機嘅時候咧，我成身都係金屬嘅，其實 係咯， 我傷咗鐵珠落套賓州度啊嘛，諗住想吊喺，係咯，諗住想吊喺勁啲啊嘛， 屌你！ 不過過又冇事喎， 係咩？ 係啊， 定嗰個係 X 光機嚟嘅 啫，唔係，如果 X 哇黐線 X 光機咁樣一個框行佢就唔死啊，咁啊 大量吸收 X 光，屌你！ 佢而家係點講咧？譬如話我之前做展。去北京做展覽啊，一個細細規模嘅展覽咧，門口都要過嗰啲 face scan 嘅，同埋嗰啲四四方方嗰啲時空門嘅。屌，但係你過嗰啲咧，而家都點講咧？佢好似就做到好似好嚴謹咁樣。 啊， 其實咧做嘅人就好乸西嘅。第一咧，嗰度門肯定冇開到，因為咧以我哋咁嘅情況，即係我身上帶咁多金屬咧，即係鎖匙啊、銀包啊， 一定 BB 響啊， 雙珠啊，我仲帶刀仔嘅，即係我通常喺北京做嘢，我都帶把刀喺身嘅。啲危險啊！你點知㗎？你點知道？其實咧好搞笑嘅。我有一日喺間房度瞓覺，瞓下夜晚嘅時候咧，有人大叫我外邊。 唔係啊！ 跟住有人拍我道門，屌我冇理佢。 梗係唔開，梗係唔開啦！ 嗱呢啲環境你梗係唔開，屌！但係佢衝入嚟點算咧？ 但係你有鎖門㗎嘛？ 有，對住啲鎖幾容易爆啫。 咁啊係。 係啊！ 但係佢大叫係慘叫真係。 總之大叫啦，我又 男人女人啊， 判斷唔到男人嚟嘅。 哇！我屌佢老母啊！ 所以喂，屌突然間有人拍門，咁突突突咁樣，喂屌我心諗，咦好似唔係幾好喎咁樣。跟住然後但你喺大陸，你諗住嗰啲時候報警啊？ 屌你冇得報啦，分咗個公安嚟嘅，屌佢老母！ 咁啊，其實最實際嘅方法就係有武器起身。 啱啊！ 任何時候。我上次去嗱邊度嘅鹽咧？我之前去咗老毛嘅紀念館嗰度，即係睇佢個肉區啦嚇。呢個近排可能啲網絡安檢都比較嚴啊，所以我哋都係唔好講嘢得罪佢老人家啦。咁然後咧，我入去嘅時候咧，我把刀仔都擺喺銀包入邊嘅。平時上去我就習慣係咁嘅。咁我通常會帶把嗰啲 Leatherman 嘅尖嘴鉗啦，可以接得埋嗰啲，同埋帶多一把瑞士軍刀喺身嘅。咁樣咧就呢、這個入去嘅時候，我袋喺銀包入邊。咁你知道啦，你通常咧入去嘅時候咧，你就會將銀包擺落個盤嗰度。 啱。 咁人還人過，銀包還 銀包過。 佢竟然 check 到我銀包入邊有把刀喎。 係。 咁不過佢都俾我過。佢相信我呢、這個。 係鎖匙扣。 系唔夠嗰啲解放軍打啦！ 屌你解放軍機槍啊，大佬！ 呢啲環境咧，你根本即係其實你就你就知道其實佢係好仔細嘅，即係嗰度應該係保安好嚴密嘅。咁但係你其實嗰啲所有站嘅，喂揾條二打六嚟睇，冇人俾個心落去嘅。 明白。 即係 都係做個樣嘅啫，嚇下鬼嘅啫。 係啊，即係你如果佢咁啱唔手手啱你嘅時候，佢肯定中意你。屌揾隻手上嚟揸揸你，係咁嘅，即係其實冇乜特別嘢。即係所以，即係中國嚟講咧，家陣個個都話中國而家發展好好咧，就硬件係越嚟越好嘅，軟件都係唔得 嘅。軟件嘅配套未得，我覺得人嘅知識嗰個受識水平未得。 亦都係點講咧？其實都唔知同知識有冇關，即係一個人對自己嘅要求同佢讀幾多書，唔知係咪真係有關。 嗱，我覺得一樣嘢啊，我自己睇法啦嚇，筍哥。嗱，我買吉他咧，講吉他為例啊。我買吉他一定要美國做嘅，通常美國做嘅 quality 同一嚿木同一樣嘢，美國做嘅 quality 一定會好啲，因為佢 QC 嗰啲人，佢嘅受息水平係有啲良心。大陸嗰啲屌你老味閪亂鳩咁嚟都照俾你過， 嗯， 即係 QC 係咁樣樣嘅，大陸嘅 QC， 嗯， 即係呢樣嘢唔知係咪佢哋慣例係咁啊？ 不過我個認為咧，就係、是、其實係制度上面，即係個政策制定都有問題嘅，即係譬如話。嗱，我哋就咁比較咧。 喂，我哋未講呢集錄咩喎？有錢點使？ 係咯，不過唔緊要啦。我都話中咗六合彩，你唔信啫嘛。唔緊要，都唔會分俾你哋嘅。 屌你開撲街！ 咁但係即係你譬如話舉兩個地方嘅雞竇為例啊。一個地方係東莞，另外係廣州同深圳咁樣。即係咧，同樣去中意叫雞嘅朋友都知啦。即係咧，你去東莞咧，無論你係咩人，無論你咩樣咩膚色，佢都會做足100%俾你， 係咩？ 係啊，即係咧，佢有唔知24式噶嘛。 哇！喺東莞24式，屌你老味，呢個係咪小師妹應該練嘅神功嚟啊？ 係啊，好誇張，我都唔知啊。但係即係聽人講咧，係即係譬如話佢哋有啲咩咩綠豆吹簫啊， 綠豆吹簫， 揾啲綠豆含喺個口嗰度啊。 哇！咁毒， 爆炸糖串屎眼啊！ 哇！屌你！ 佢仲有啲嗰啲叫咩空，你知唔知空中飛人係咩咧？ 咩嚟㗎？唔識啊！ 空中飛人，哎呀死啦！你真係透露咗你喺大陸嘅性服務無知嘅一面啊！就係冇啊！就係揾條繩綁住啲手腳，咁然後咧就綁住對手，唔係綁住隻手，咁咧你有兩個方法嘅，一咧就係咧倒吊嘅人咧個口咧就含住個賓州，咁啊上面咪要轉圈咯， 條女轉圈， 你諗下有條好似個水晶燈咁樣，有條嘢掛喺中間， 好易暈嘅喎， 係條女暈咗嘅關撚事啊！咁然後就即係我想講咧就係佢唔理你咩條件，系啦，咩膚色咩人種，系啦，佢總之你嚟咧，佢要按 schedule 咧，係因為咧我近排網上面 download 咗張紙啊，佢裏邊咧有嗰個分類嘅，即係譬如話全身愛撫就2分鐘，跟住唔係全身愛撫就2分鐘，親吻就30秒，跟住獨龍轉又幾多分鐘，即係咧佢按 schedule 咧排好曬，咁我諗喺裏邊有可能透過啲精密計算啦，如果每一個服務咧服務過長咧，一方面可能太悶，或者令到男人更加易射咁樣，係啦。咁樣咧就咁呢個係制度上面嘅優點。因為如果佢哋可能啲女可能啊，我唔知道個真正嘅情況係點。咁咧就係、是、如果佢做得唔好嘅話咧，可能會俾人拉，即係可能會俾人打啦。 罰錢啦。 咁、但係咧問題又嚟啦，你譬如話廣州、深圳咧，所有嘅桑拿咧，如果你做得唔好咧，你都係要罰錢嘅喎。但係點解佢哋都可以即係譬如話服務態度差啦？佢哋譬如話咧見到鬼佬咧，譬如個場明明係有冰火咧，都係就係打飛機打出嚟嘅啫。係啦，咁樣我聽好多老友都親歷其境啦。其實即係我就覺得同樣係同一個服務，同樣係中國人，但係咧可以有兩種唔同嘅效果咧。咁就好明顯咧，就係有啲地方佢執法執得嚴啲， 明白？ 有啲地方執法執得冇咁嚴， 明白？ 你都要睇佢背後控制嗰個勢力係咩人， 明白？ 我諗東莞應該係比外邊廣州或者係複雜好多倍。 哦， 係啊，可能咧係我哋假設後邊都有黑社會嘅話咧，我如果係咁樣睇嘅話咧，就你聽見到嗰、那個， 即係東莞可能好易消失咯，即係你。即係佢要收你皮好易啊！即係東莞，你做得唔好。 係啊，即係佢哋會用啲可能一啲令你好唔想發生嘅方法，即係你個代價太大啊，所以你一定要做好。 啱。 係啊，咁但係我另一方面就係你有一個好啲嘅回報。 係。 你譬如話，而家平均一個過夜喺東莞係80-90歲。 係。 咁但係喺廣州啊嗰啲，啊其實可能都係差唔多。 你幾時帶我去啊，筍哥？ 我未去過。不過，但係我可以透過唔同嘅數據同統計咧，即係我就可以睇到咧，就係問題唔喺個人上面，個人上面咧，永遠都所有人都有問題噶啦。 啱。 你譬如話咧，中國大陸嘅公安同埋香港嘅警察咧，其實不無兩樣噶，兩樣都係撲街嚟噶。即係咧，我啲 friend 都話啦，屌邊個人想做嘢嘅啫？ 啱，打得政府工就冇人想做嘢。 不過分別就係在於，譬如話香港咧。即係香港，如果你一旦做錯嘢咧，咁你譬如話 個付出嘅代價好大， 個代價好大啦，你會冇得撈啦，你以後唔使鬥政府工啦， 係啊，可能上身啦，坐監啦。 同埋香港同外國個地有少少唔同，就係、是、個地方好細，你唔知走去邊度。呢、這個你萬一做錯嘢嘅話咧，你再去找第二份工，你話被警察踢出嚟嘅話，你都做唔知做。 係啊， 看監都冇得嚟做。 啱啊，警察踢得你出嚟就好攞啊，真係。 咁但係大陸就唔同啦，我轉個身之後，我喺南方唔掂，我上北方咯。 啱啱。 其實你以前做咩做民工？ 啱。 吹 啊！係啊，你吹又唔漲㗎呢啲嘢。 吹又唔漲。咁然後就。所以大陸咧，你見到之前有一個叫孫咩事件啊？咩孫 咩 噶？有總之有一個後生仔，就湖南仔嚟嘅，係、湖南人啦。係即係我叫仔係冇唔尊敬嘅成分喺裏邊嘅。係好笑，我翻到上去咧叫，哎你啲廣州仔乜乜乜乜，咁佢哋都唔會嬲啊。係咁咧，嗰條湖南仔咧，即係湖南仔嗰個性格係比較粗魯一啲嘅。 係啊，衝動一啲。 屌，萬一即係啱啱俾警察拉咗，其實佢喺條街度行嚟行去啫，拉太陽翻工嗰所打死咗第二日。 打死咗， 唔系俾 公安打死佢， 俾公安打死， 啊， 俾公安打死咗， 系， 系啊，解释唔到咯， 啊， 咁但系冇事喎，冇人有事喎， 系， 系啊，咁啲公安你可以你冚我冚你，冚你冚佢就冚到件事变咗冇咗事， 啱啱啱， 系咯，即系你见到咧，其实系制度上有问题，你香港如果你系打死咗个犯咧， 啊，都好捻大问题， 你系命价嚟噶嘛，你错， 诶，但系唔系喎，试过上水差馆咪打捻死个犯咯， 系咩？ 冇事啊。冇人有事， 系咩？ 系啊，前幾年嘅事嚟嘅咋，大家上網 search 啦。個僆仔嚟嘅，話説單嘢係點咧？大家上網 search 呢單嘢都幾轟動嘅。個僆仔咧夜晚好似唔知群黨爆格定乜鬼嘢啦，總之係俾差佬執包翻去上水差館。咁啊上水差館嗰日打瓜，第二日就瓜咗。咁佢阿姨定唔知阿姨媽咧就係做喺差館做嘅。咁咧就就話即係啲差人點點點點咁話即係非法打死又呢又撈咁樣，但係。冇嘢啊， 嗯哼， 咪冇嘢 咯。不過其實差佬打人其實都係有個咩嘅、啊，即係其實佢哋都有個控制喺度嘅。即係我個老友啱啱俾人打完嚟，跟住然後佢話都係推咗落地，係咁踢你只腳。 啊， 即係踢頭踢腳就唔會踢個身嘅。係啊，同埋踢頭都唔會咁重手咯。 係，即係都輕輕力踢。 佢踩你個頭。 啊。 但系就唔會 狂蹬， 系啦，即系佢唔會令到你有表面傷痕咯、 啊。 但腳嗰啲咧，咁都腫腫地噶啦。但系嗰啲瘀痕你，即系你好難講啊嘛。 即系香港打，我覺得都即系佢打得嚟都錫住你打噶啦。屌你大陸打，我諗都係即係好撚金咯。打撚完我諗你都屌你老味能夠即係垂直行翻出嚟都好難噶啦。 係啊係。 嗱咁我哋今集講一個係咩咧？有錢點使？ 係咯，有錢。 話説今日咧。我哋咧就同阿筍哥去買咗張六合彩，因為有四千幾萬，咁咧就睇我哋中唔中啦。咁阿筍哥咧就講開一樣嘢，有錢咧就不妨幾樣嘢嘅啫，食、瞓、玩、屙、屌。咁我哋其實有錢係咪真係即係呢幾樣嘢食、瞓、玩、屙、屌咧咁樣樣？ 其實你話即係其實我覺得就呢樣嘢就好直接嘅，原因係咁就係、是。如果你冇呢啲所謂肉體上面嘅追求咧，基本上你係唔需要有咁多錢嘅。即係譬如話，你只係追求所謂，即係我哋肯定有兩個部分啦，即係一個係精神上嘅需要，一個肉體上嘅。 咩精神上需要睇鹹帶？ 可能係啦，或者係 瘋狂睇鹹帶。 即係我哋有一種唔係，但係。睇鹹帶亦都係一種肉體需要嚟嘅。 啱啱啱。 因為你最尾係條賓州舒服嘛。 啱啊！狂打飛機咯，點？ 但係譬如話我哋除咗呢一個肉體嘅需要，我哋都有一種精神上嘅需要，即係我哋希望即係講得文雅啲，就係我哋希望有一啲即係睇到一啲好嘅嘢，或者係睇到一啲感動嘅嘢，或者睇到一啲喺精神上面滿足嘅嘢。係，我滿足有好多唔同啦，即係你中意空殘嘅，你中意暴戾嘅，咁啊每個人有唔同嘅演繹啦。係，咁但係呢啲嘢咧，你其實基本上咧係唔使錢嘅，你可能去圖書館可以滿足到你噶啦。係，係啦。咁但係肉體上嘅需要咧，咁就 一定要金錢啦。 好多時候要金錢，因為你需要唔同人嘅配合啊。譬如話頭先我講空中飛人咁樣，喂，你唔俾錢，邊度有條女吊到好似水晶燈咁樣同你吹簫咧？ 啱啱同埋邊度有飛人俾你睇啊？屌你！ 係咯，即係你又諗下，你冇錢又點會可以去一間米芝蓮三星級嘅餐廳食飯咧？係咪？即係你如果冇錢咧，你係唔可以享受一啲好好嘅肉體享受。咁呢個我諗係即係冇裏邊有冇一個價值觀喺裏邊嘅。係。事實就係冇錢就係、是、肉體享受，你會好有 限制。好少，好有限，好有限。 但係咧，人又分好多種啦嚇、啊，即係如果你咁啱即係自比孔子、孟子、莊子嗰啲咧， 你根本春子係有嘅，係啦，更加慘。 即係或者有啲人其實可能對個肉體需要係少啲嘅喎。好明顯， 香港人我覺得好少咯，肉體需要少。嗱、佢會麻醉自己。我話俾你聽，有一個上司好撚搞笑，當年咁咧話説咧，就大家講開購物，佢就同我講：九護士，我覺得自己好富有㗎， 我咧圍村出邊咧有一間嗰啲鋪仔，佢話我入到鋪仔裏邊，我中意揀乜買乜就得，買乜都得，我覺得自己非常之富有，等於我哋入到連卡佛去買乜都得。我心諗你係咪黐一線？精神病原來係傳染嘅， 你做咗咁多年，終於傳染到精神病啦！你唔好咁癲啦，大哥，你嗰種自我安慰嘅能力啊，真係高啊！ 不過我又可以咁講，有一啲精神需要咧，都需要借助呢個物質咧，去滿足到嘅。譬如話有啲人玩古董，玩古董唔係一種你想擁有呢件古董嗰種諗法嚟嘅，而係你有呢件古董喺裏邊，你可能欣賞到，即係除咗佢會升值之外啦，但唔係個個人都睇升值呢個部分啊嘛。咁可能有啲人就係真係欣賞到呢件古董散發出嗰種文化嘅氣息，又或者係譬如話好似我係影相嘅。咁有時有真係某一個水平嘅相機咧，佢先至可以 deliver 到某一個水平嘅作品啫。係、啊、你唔可以諗住話哇一三五相機或拎部 Lomo 啊亂咁影，跟住又變大師係冇可能嘅。 啱， 我同大家講係嘥氣嘅。 咧，仲有一樣嘢，阿筍哥講啱。當年話我玩樂器嘅時候，有人屌過我。咁我買啲吉他好貴啊嘛。 係咪啊，陶哥啊？ 唔係陶哥啊，屌啊，另外一個人啊，屌。咁嗰條友咧就係、是、又係呢個上司啊，話佢屌啊狗护士，你嘥卵气啦！你买啲吉他，你啊如果一个高手啊，啲烂嘅乐器喺手啊，你都去玩出一个超凡嘅音乐，我真系想话，我咧碍于你嘅职级，我系好屈服喺你嘅言论之下，但系你讲嘅言论系废话， 即系 我讲一样嘢俾大家听， 已经系摘叶飞花啦。 系啊，呢啲只系小说里边先有，马友友用紧支大提琴，佢净系买保险啊，千几万美金。西奇西奇松子啊，用紧嗰支小提琴系仿嘅咋，唔系坚噶，仿嘅都好似卖紧几百万美金，仿嘅唔系坚嘅。一支坚嘅通常而家啲古董琴系点样做嘅咧？即系啲古董琴啊，通常系会永久借予某一个演奏乐手噶嘛。咁你嗰个演奏乐手唔玩，你要攞翻出嚟噶啦，咁要俾下一手去用噶啦。一支好嘅琴一定能够 present 到你嘅水準嘅音樂，如果你話啊唔係嘅，我用支爛鳩琴都玩到，呢啲通常一啲鳥語智慧好叻嘅人，嗰啲技術渣到好渣嘅人先講呢咁嘅廢話嘅啫。 或者佢係冇一種點講咧，佢冇一種更加好嘅追求咯。 啱啊！ 其實就好簡單，你就算係即係玩一隻音樂，譬如話低層次啲快樂頌咁樣嚇，即係。你其實一般 快樂頌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係 我介紹大家聽一張碟。 係咯， 快樂頌，如果大家去 HMV 買 Steve Vai 買 Steve Vai 嘅碟，有一張有一首歌係快樂頌嚟嘅。我話俾你聽，用電吉他玩一支電吉他出神入化， 係咪啊？ 係真係好。 即係我想講就係、是、喂，其實咧任何人都玩到嘅呢樣。即係好似人唱歌咁樣，任何人都唱到一首歌出嚟。咁但係有啲人唱佢個聲底可能圓潤啲，可能佢可以去到個音域廣闊啲。咁你唔可以話你同佢係一樣，你同佢有基本上未係分別，但你做唔做到係做到。咁就睇下你其實個人上面有冇追求啫嘛。咁精神追求可以係冇底嘅。 啱啊！我講一樣嘢俾大家研究下，大家又討論下。如果你玩弦樂嘅，有一樣嘢叫 sustain。即係弦樂係好重要嘅呢樣嘢，一個音可以有幾長，一支靚嘅琴個十丁可以好好，可以好長，分幾鐘三十秒，一啲唔好嘅係零十丁嚇，零啊，直頭拉完冇聲。 但其實十丁咁長咧，會唔會係點講咧？令到上一個音會拉住下邊嘅音一齊走咧？ 咁你又要控制你嘅指法，去到令到 cut 咗佢，但係起碼佢有聲。你令到玩嘅時候，個音樂感係個聲底係好圓潤、好豐厚、一啲靚嘅鋼琴亦都係啊。點解啲鋼琴即係雅馬哈嗰啲屌你老味皮靚嘢？有一個有一隻叫做 Sony & Son， 我記得係咪 Sony & Son 咧？嗰陣時有大提琴教我㗎，我嗰日去睇喎。佢話：阿九護士，如果你想買鋼琴，買過呢啲學下啦。我屌佢個老母啊！二手啊，講緊都廿幾萬，屌佢唔知係咪玩鳩喎、即係呢啲鋼琴點解會咁貴？我嗰日問嗰個人，佢話彈出嚟嘅音完全係兩回事嚟㗎。即係你同雅馬哈，等於我哋細個吹木桶笛啫嘛。木桶笛點解我哋吹親都走音都係嗰支膠㗎咯？ 係， 其实就是点啊，所有嘢都有层次嘅。 啊， 即系点讲咧？即系无论你即系精神嘅需要又好，物质嘅需要又好，可能越高层次咧，譬如话精神需上边咧个越高嘅层次，佢会越近哲学，即系佢系越系一啲形而上，一啲比较抽象嘅谂法，系唔需要去再去体现出嚟。譬如话，所以好多时啲人饮红酒 系。 可能飲飲下飲到破咗產，但係佢依然有佢嘅酒精。 啱， 佢講酒精佢都好開心嘅。 啱， 即係好似有啲人炒股票咁樣炒炒下有 股驚。窿撚曬，但係有股驚點？ 生意都有生意驚。 我哋屌係有閪驚。 哇，其實就其實真係冇，真係冇有冇人寫過閪驚啊？都有嘅。 黃沾個撚樣咪成日寫閪驚咧？屌你，阿波黃沾，我覺得係一個好風流嘅才子，即係佢寫嘢係好有文理，亦都好亮麗啊！嗱，我講一樣，即係呢，我又想講一樣嘢。近排書展 嚇，你有冇去啊？ 我話俾大家聽，我自從睇咗兩年書展之後就冇去。我係一個好中意睇書嘅人，但我唔去書展，因為書展通常咧你買唔到書，第一，第二你唔方便打書釘，即係你 好多人因為 係啊，你逼撚到阿媽唔認得，邊啲人中意去書展咧？同埋動漫節嗰啲阿伯去索嘢咯，一有人擁埋個 counter 度，屌佢老母啲老坑擁啊擁啦，係咁攞碌鳩磨鳩人哋個屎忽啦！哇，屌你之後又唔買嘢買唔到喎，買埋咗又買唔到，屌你老味，佢行開又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書展就係、是、第一嗰、那個文化嘅沒落，我想講，你而家好多嗰啲作家，因為唔係叫作家嗰啲叫騙徒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明報周，我上集都講過啦。阿莫醫生啊，嗰個莫錦樹啊，第一佢又出書，佢嗰段嘢好笑喎。喺明報周刊嗰每個禮拜都介紹自己。我咧就偶然做一兩件好事，同病人咧同笑同哭，咁啊走過人生路，呢啲擺明係大話啦。屌你個老母，佢得閒同你同笑同哭，你入嚟佢熱得冚你兩巴添啦。 咁啊係，真係呢啲太假， 係啊，假到嘔啦！屌你老尾，第二個係曾凡光。我一諗起曾凡光咧，我諗起咩咧？你大家留意明報周刊佢寫嗰啲文字啊。如果喺七十年代出世嘅少年，一定好有回憶㗎。因為咧，當年我哋打飛機咧，對住《今夜日報》打咧，就係、是、打字嘅啫，即係你對住啲字係咁樣打，即係冇圖喎。但係佢又諗咧，哇！屌你老母包租婆啊！屌你老母叫我過去吞啲陰精啊！佢又放咗兩個屁，我會唔會食壞自己咧？點解咁多人個老公都喺行選嘅咧？即係佢咪寫呢啲嘢咯？我屌佢個老母閪！佢寫嗰啲咁嘅鹹股嚟嘅，順哥你有電話，我要唔要停一停啊？ 我電話咩？ 係啊，我停一停。 你繼續講。 咁你話説咧就係、是。佢寫嗰啲嘢全部都係鹹股嚟㗎，屌你老咩鹹撚到一個地步就係你完全接受唔撚到，佢個個禮拜寫鹹股呢啲都叫作家，咁我咪好撚勁，我咪香港嘅伊頭羅加爾維諾米蘭昆德拉，我話俾大家聽，你哋睇書屌你唔好再睇呢啲啦，屌你梁望峰嗰啲，哇梁望峰嗰啲先攞撚命㗎，屌你老咩一個美幾米啊，幾米啊梁望峰嗰啲今日垃圾嚟啊屌！ 点讲咧？梁望峰嗰啲真系食屎嘅，唉、哎，都算啦，我哋唔好批评个人，呢个系一个文化气候嘅问题。 即系而家文化气候我哋好低。 即系咧，香港第一睇书嘅人少。 系。 即系咧，你其实谂下。 唔系，同埋而家睇书要点咧？快想快乐啊！啲字好捻少啊！我见到啲书，即系短篇好捻多咯。 系啊系啊，即系你谂唔明啊！你谂下其实即系你譬如话你睇嗰、那个叫咩？米蘭昆德拉嗰個叫做《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即係啲人寧願睇電影啦，即係佢哋都唔會睇書。 係、哎、啊，電影白過鳩芝麻咯。 即係我前一排夜晚我喺大陸冇嘢做啊嘛，哇！我見到咦齊牙哥醫生，哇開嚟睇。 哇正啊！ 我睇睇一份就走。哇！悶撚到嘔啊！ 屌你諗咩？齊牙哥醫生呢啲係必睇經典啊！ 但係你有時諗下就係、是 唔係而家全世界嘅人接受文化水平都係要快。 我就 接受個文化， 我就熄咗個電，我熄咗個電視。我後來上網 download 翻啲金融睇張《倚天屠龍記》，睇緊四章咁樣瞓著咗。 啊！ 即係點講咧？其實文字嘅功力真係，即係文字真係好唔同。我懷疑係因為而家嗰啲人嘅文字係寫得冇咁好，亦都冇咁流暢。 啱。 即係如果佢哋文字水平個水平低咗咧，即係會令到你 又會沉咗落去睇咯。 即係你唔係即係個水平低咧，其實你亦都唔想去睇佢。 啱。 咁但係而家新嘅作家其實個文字功力咧，個功底不嬲都唔好，即係一般都唔好。你譬如話，舉個例啊，邊個咧？啊，有啲人咁樣講，我都係聽人哋節目講嘅啫。係話阿霍金啊，霍金咪寫《時間簡史》嘅。 係啊係啊。 其實咧，做所謂佢哋進行緊一個叫科普，即係科學普及嘅教育啦。 係。 咁啊，霍金呢本《時間簡史》係其中科普裏面其中一本好重要嘅書籍嚟，因為佢將一啲好深奧難明嘅嘢咧，就變成一啲好簡單嘅嘢去講俾你聽咁樣。不過但係佢話，但係咧喺呢本書裏面，即係其實咧係因為佢係霍金。所以呢本書先變得咁出名。佢話其實咧，同樣係科普嘅文字裏面咧，有好多大量嘅書籍咧，都比佢好好多。而呢本書係好 Q 雜嘅，其實。 我想同大家講，基本上勁嗰個就唔係霍金，勁嗰個咧係幫霍金翻譯嗰、那個。屌你老味，霍金根本都屌你老味講唔撚到嘢。佢話嗰啲嘢俾你聽嗰、那個，佢部翻譯機又勁啊，部翻譯機又 program 啊，屌你老味，成班教授喺度讀之後，佢霍金畫個頭，眨下隻眼就話係啦，根本都唔係佢嚟啊啲嘢，屌你老味後面嗰個嚟啊大佬。 咁啊，所以我覺得我都係中意睇書嘅。 啊、 不過但係而家嘅書實際又冇以前咁好睇。 啊，呢、這個 咁而家你揭翻以前啲舊書咯。 係啊，鍾曉陽咯，我覺得愛情小説香港真係嗰種嘅浪漫嘅氛圍係好難。 我最唔中意最憎睇愛情小説，一見到啲人睇咩嚴岑啊， 屌嚴岑嗰啲把撚啦， 咩岑海倫啊，真係吊頸。 我話俾你聽，愛情小説寫得最好係邊個咧？當年啊，就係呢個火麒麟嗰個小蘇文。哇！佢啲愛情小説真係勁啊，有鋪埋，有屌屎忽，有屌波啦，好爆親正， 真 係係啊！屌你，你對住字打飛機，我而家諗下都好笑，有乜理由當年打飛機對住字啊？真係好撚難令人信服，對住字打飛機，你咪對住啲頭啊！ 今日我哋不如言歸正傳，咁回事，如果你係。即係今次開獎40,000你嘅，你又會點使咧？ 嗱，第一時間我話俾大家聽，如果你中咗咁多錢，嗱，阿筍哥頭先講一樣嘢，我哋咧就喺街度見到兩個小師妹，咁一個咧就F， 我諗有冇唔止 F， 我諗 咁佢練咗啲 G 級啦，我諗 G 級瘦猛猛，即係小肥 baby fat， 哇個波大撚到啊，真係！但是 OK 瘦身型嗰啲嚟，即係個波同個身型個比例唔啱。 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有一雙呢、這個。 白腿 唔係，即係有一白腿之餘咧，佢上面嗰對係一對筍 吸手， 唔係吸手 大少少啦， 吸 手 竹筍奶，跟住然後咧行到嚟嘅時候，你見到個乳尖就微微咁震盪。 屌你，幾鹹嘅！阿波，你講起呢啲咧，話俾大家聽，你睇翻當年咧《上海日報》啊，《上海日報》介紹阿白光咧嗰段嘅報導係好得意噶。白光雙峰，尖筍入雲，尖筍入雲啊！咩散發女性優美，當年都咁寫噶啦、啊，即係當年都寫得好露骨，因為當年嘅上海係一個好即係璀璨嘅地方。我亦都講一單即係編製花邊新聞俾大家聽。如果大家中意聽爵士音樂，或者喺爵士音樂方面好有研究嘅話咧，好多好多絕版嘅世界上出名的爵士乐唱片都是在上海灌木的。话说当年四五十年代上海是全世界爵士乐的中心。黑人、日本人、中国人、最多就是这个美国人在那里玩爵士音乐。即是当年因为多租界，所以当年在上海灌木的唱片是卖好贵好贵。我曾经见过一张在香港買，佢標價都標成70,000+港幣。 哇，咁撚貴啊！ 因為冇噶啦，佢吸，因為當年打仗之後，一張得一張嘅，真係得一張嘅咋。即係佢，我問嗰個人，哇，呢啲買嚟儲啊？佢話唔係，真係買嚟聽。但係聽之前咧，我哋係要做好多準備，因為張碟聽一次就會個壽命短一次啊。佢哋咧會噴曬啲 coating 啊，支唱針又特別處理過啊，真係用啲幾，即係講緊係百幾二百萬嘅唱機去到 present 啊。當年我睇嗰張唱碟就係一間香港好出名嘅唱片，因為賣 HiFi 嘅鋪頭裏面睇嘅。而家執咗啦，話嗰間鋪頭搬咗 ，Jadis。張唱碟好貴真係，即係佢係你唔好諗住哦播你嚟聽下，佢唔會播俾你聽，你真係買就得，因為得一張嘅，1,001張，全世界得1,001張呢張碟。他哋播就係、是、即係每一次都係做足好多功夫先。咁嗱呢個係講起上海嗰個嘅態度啦，即係當年嘅花邊新聞。嗱、啊、咁我哋頭先見到嗰兩個小師妹又好撚打波啦。咁我哋有錢咧，阿筍哥就100,000+可以滿足到呢啲啊。咁好老實講一句，即係女人啊，真係唔使好貴嘅啫，即係要呢啲小師妹練功。 其實女人即係話講嚟講去，其實你真係揾錢揾咁耐，其實都係為條女嘅好多時。 食份玩我咯嗱、啊，但係我覺得一樣嘢，我中咗六合彩第一時間做啲咩呢取消曬所有大假翻工， 我嚟做咩？玩老细啦，梗系。 即系玩到佢炒你为止。 唔系玩老细打同事，有啲咩我哋可以做嘅咧？第一时间咧就去嗰啲屌你老尾荔枝园嗰度咧买两个蜜蜂豆嚟翻工摆落个轻电杯度，一翻工打捻咗佢掉捻咗喺公司度。而家啲公司冷气嚟啊嘛，哇！我屌你老尾，嗰度唔死伤数十件啊！如果佢问你你做乜嚟？哎呀，系啊，啲宠物走晒出嚟，唔好意思，我带宠物翻工啊，平时都系咁样嘅。 哎，唔好啊！你而家讲呢啲啊，属于恐怖袭击嘅范畴。 系咪 啊？屌，我哋又俾国家 ban 啦。 第二样嘢做咩咧？屌你老尾，翻工塞捻晒喺厕所嘅咯。屌你，带啲快干英嚟啊！走去自杀之后走，塞捻晒屎坑，等閪佬冇事我。第二样嘢咧就系做啲咩咧？喺你个老细嗰个位嗰度屙督屎。嗰张台面屙督屎，之后见到佢打佢老母喺两巢，仲讲我屌你个老母啊！ 啊，即系其实系咪啲同事对你都好差下嘅咧？其实 系我哋咧，我哋好得意啊！嗱，逢一啲大公司，好大好大的公司，通常都系啲外资公司啊，讲嘅一啲嘅英资企业或者美资企业先有呢啲活动啊，行山游水啊，唔系美资企业啊，日资企业行山啦、啊，放工去游水啦、啊，啲你份工做得开心稳定，你先会有呢啲嘢噶嘛。 系咯。 翻工而家嘅态度，我见到你都想屌你个老母啦！放工你叫我同你一齐去行山，你冇嘢嘅话，你系咪想我恐你落山先？定我想定你屌你老母个姑娘上到山上我求奸你先？屌你老母翻工我对捻住你，放工要同你行山，你咪有病啊！但我哋好多人都系咁喎，即系可能我哋圈子封闭啊。 即係個仇恨都好高下嘅。 屌你翻工會唔會唔仇恨同事啊，筍哥？ 唔會喎。 唔係嘛？ 咁我做大嘛。 我你做大梗係啦。你下屬仇恨你啊，大佬。 可能係啦。 屌你老味翻工對住啲小騎騎，放工想屌你屎忽窿。 都會㗎，即係都會做啲嘢令到佢哋仇恨啊！啊，即係其實做大又有做大嘅心理啊。 啱 啊。即係有時，喂，你唔憎我咧，我做嘢我就唔重手，我就唔可以重手，我一定要，即係我其實有時都會諗住，屌你最好憎我。 啱啊！ 你唔好同我， 因為你憎你個下屬憎你，即係怕你。 我都唔想同你 friend。 啱，因為一同你 friend， 你做唔到嘢嘅。 咪就係。 完全做唔到嘢，我同你 friend，你搭我膊頭，屌唔好玩啦，筍哥，今日我哋去卡拉 OK 先，你點啊？ 咪跟住然後咪撚講啫，做嘢。 啱，咁就最好噶啦，我覺得。第二，花大會買咩咧？我會買架車，買咩車咧？第一。個選擇就係買架嗰啲mans 嗰啲拖頭咧，有個鬼面罩嗰啲，第一時間撞拆爛曬個同事啲車先翻到嚟。你點架車？係、哎、啊，唔記得咗，架車冇保險㗎。第三樣嘢咪屌你老母閪，食雪糕啊！一翻到公司就狂食雪糕泻藥，周嚟瀨屎咯，唔理儀容，總之一翻工就瀨屎。你做咩啊？狗屎啊！瀨屎喎，將條屎褲剝出嚟，周圍揈，揈緊到啲屎周圍都係。啊！你做咩啊？係啊，攰攰人唔精神啊！呢排。最后啊，做咩？最后一个动作话俾大家听，环岛做咗几千万落场，咪着蝙蝠侠着啲衫翻工咯。一翻到公司，屌你个老母！一翻先到老细嗰度，你做咩啊？我系蝙蝠侠，屌你个老母！一见捻到大粒龙嚟巡房啊，嗰啲太平绅士嗰啲蜘蛛侠都跳出嚟，我屌你个老母，我蜘蛛侠咁样。我日日玩呢啲出个捻像，我预定十几万打官司你出个捻像，我日日待定廿几斤喺个袋度谂住嚟打官司兼打柒你。嗱呢啲好玩，玩个零月玩到会炒你先，唔系人生好捻闷大佬。 喂，咁咪都系得个零月玩嘅啫，最多即系顶晒笼啦。 我谂个零礼拜啦， 你玩三日都应该玩完。 三日玩完啦，同埋我最想做一样嘢系咩呢？塞个电光炮老细个鼻哥窿度点火，我睇个鼻哥窿炸。 喂，咁啊，当你呢啲嘢玩完晒啦，咁你跟住玩咩咧？是不是心無可戀呢已經開始。 咁啊其實都冇咩好玩啊。你話啦你 會買支貴啲嘅酒啊，或者係搵個靚啲嘅老婆啊。 老婆嗱，我話俾大家聽，有好多人呢呢樣我想講。就唔係玩女人就俾女人玩。嗱，我有好多同事呢都係大陸呢就有女人。但佢哋玩得好撚癲，話算呢就一個呢就黐到點呢申請埋條女落嚟。咁呢嗰條女咧就叫佢自己申請落嚟，諗住屌你老尾三人行啦，屌你老尾咁之後咧，嗰條女咧梗係講真一句 咩叫三人行啊？即係同埋佢而家個老婆一齊生。 唔係，即係香港有兩頭家，即係三個人就即係香港有兩頭家啦。咁得閒就去大婆，得閒就去細婆度住。 呢啲人真係黐鳩線。大陸嗰個貪靚華倫天奴咩？大哥，你個樣屌你老味，成狗頭咁撚樣，屌你老味！ 屌，但你啲同事冇兩病一三病啦、 啊。佢冇病識感啊！呢啲叫屌你老味，以為自己真係華倫天奴啊嘛，傻仔！條女喺大陸就聽你講啫，落到嚟聽你講。你老母啦，落到嚟，屌你！我做鸡好你过服侍你啦，傻仔。 咁 咪啱唔啱先？我做鸡起码有生钱啦，服侍你得个皮领嘢。屌你老咩多傻噶？即系讲真一句啊，有好多人就系俾女人玩就唔系玩女人。如果你中咗六合彩咧，我话俾大家听，你真系去边度沟女？麦当劳咯，去两度人哋问你做咩？哎呀，我四十岁食公园。转头靓妹，做紧转局踢靓妹，更加逃四壁，跟住烂床咁烂电视，屌你咩屌捻完之后，冇啊，我呢排都食白粉啊，不如你走啦。一三二四六沟几件咧，屌你老味。 因为但系你知道要碌到佢上房先得噶。 唔系，沟呢啲靓妹，你得闲抌少钱出嚟应该得嘅。 系嘛？ 麦当劳嗰啲讲紧。 咁啊系。 即系人哋问你做咩？冇啊！以前啊做份看更啊，储到啲钱啊，之后俾人掟出嚟，而家咪食公园啦咁啊！不如一齐去唱卡拉 OK 啦咁样。你沟啲靓妹以我哋咁嘅口才，我谂沟唔到啊，真系有病啦！ 我谂而家好难啊。 唔系嘛？ 啲靓妹睇嚟都几难沟。 咁我。 我都唔明嘅，即系咧嗱，你有时你上网你都会同啲靓妹倾下偈啊，点解佢讲嘢低低能能咁样咧？耶嗰啲咧， 系最打唔系最攞命系咩？打图案啊！我屌佢老母！ 不其实系 attitude 嘅问题，即系咧点讲咧？我哋都系读过下书啊，有啲品味啊，即系我哋对我哋嘅伴侣或者系同你一齐倾偈嗰啲人都系有要求嘅。 哎，你我讲开一样嘢。筍哥，我打斷你少少。 啊，好啊。 話説嗰日咧，連卡佛大減價，我同阿妹咧就喺連卡佛西網嘅掃貨啦。咁咧， 我想大緊嘢喎，點掃咧？ 嚇、啊？唔係，係我掃。 哦 ，OK。 阿妹陪我掃。咁咧，話説咧就有兩個牌子。 你有冇送條底褲俾佢啊？ 唔係，佢話佢買胸圍底褲啊，後屘我話冇 mood 咋，唔係佢話冇 mood， 後屘冇去。即係講真一句，佢買。 佢係咪買胸圍底褲著俾你睇先？ 你開胃。呢个你又开怀，我想同大家讲有一只牛仔裤牌子叫 Lucky Band， 唔知大家识唔识？ 唔识。 Lucky Band 真系而家纯美国做嘅牛仔裤嚟噶，咁我梗系去扫啦。第一就系冇码啦，第二就系 Alexander McQueen， 你识唔识咧？ 识识。 咁咧话说咧啊，就去睇呢啲咁嘅品牌，咁阿妹就讲一样嘢，咩嚟噶？即系而家啲靓妹咪，即系你大家唔同嗰个沟通 ，Converse 咯， 系啊 ，Converse 咯，佢识咪 Converse 咯，即系 IT 咯。 系咯， 啊，即系佢识嘅。喂，如果你中咗六合彩，你点使啊？ 我都系首先嗱，即系讲真，短时间里边咧就满足晒自己身体肉体上嘅欲望先。 系， 即系咁咧，嗱，譬如话咧嗰啲咩冰火啊、独龙钻啊，即系你嗰个括约肌到会音穴呢啲部分咧，其实咧已经系 搏命放肆， 唔系， 我惊玩到失禁啊，大佬。 即系你已经抽出到一个水平之后咧，你就唔。即係可能係短時間裏面咧，你又唔想要噶啦嘛。 係。 咁你可能過幾日先想要翻噶嘛。 係。 好，咁樣咧你就要諗啦。嗱，首先咧就係要揾一嚿錢咧去滿足咗自己嗰個括約肌嘅需要先啦嚇。 係。 咁樣咧就同埋咧即係你都要有視覺上嘅需要啊，所以嗰個女仔一定係好靚嘅。 係。 可能身材好好嘅，即係你都要揾翻一個可能係。 揾翻個識吞精。 哇！係啦。即係最好咧，佢係即係佢係李嘉欣咁嘅樣，但係又識吞精咁。 啊！哇！沈哥，打斷你少少，搶麥講。我話説今日睇隔夜報紙，就話咧唔知邊個球星中意啲大胸女友。咁以前嗰個女友咧就咩印度被列為佢印度明星嚟嘅，被列為亞洲最性感嘅女士之一。 啊！ 我又話咩熱衷公益，都戇撚鳩嗰啲報紙。你做多女朋友，你唔使熱衷公益，你熱衷吞精就得噶啦。嗱，我嘅女朋友系咩咧？熱衷吞精啦，獨龍轉啦，屌波啦。 但系咧，我覺得肉體上面嘅需要咧，其實都係點講咧？即係可能係三五七日啦。 係。 喂，你咩都會厭嘅。係。即係肯定係最好食嘅嘢，包括你日食都覺得唔好食，或者係即係唔使多啦。你其實同一時間有十隻擺喺你前邊， 係 隻隻都咁大隻嘅， 食唔曬啊，好細啊。 即係同埋你覺得好辛苦啊。 係啊。 係啊，咁我諗慾望嘅嘢都係有個盡頭啊。即係喺 即係食啊食。 in 一個 time frame 裏邊咧，肯定係有個盡頭。咁之後咁啊，同所有普通人一樣啦，就去旅遊啦嚇，睇多啲自己未見。 有錢我仲想去旅行。 我都唔係㗎，都去下啦，即係唔係咁？你睇下去唔同嘅地方去實驗下你個，即係去試下你嗰套慾望嘛。係。即係睇下意大利嘅冰火同埋呢個。 咁啊。 芭提雅嘅獨龍傳睇下點。係。或者去翻咧呢個 呢、這个《独龙传》嘅发祥地。 啊，独龙 唔系 独龙砖油台。 错错错，黐线嘅，嗰个叫做咩啊？ 咩啊？澳门啊？ 唔系新加坡。 旺角咯。 波妹系咩？ 波妹系 吉隆坡。 吉隆坡系。 系啦。翻嚟吉隆坡啊！ 試下獨龍珠， 係啦，睇下揾翻個張慧儀咁嘅樣嘅， 就試下呢個吉隆坡獨龍珠。 係啦，睇下佢哋咧點解，即係咧，然後咧就考究呢個獨龍傳嘅發展同埋經過。 咁啊，放個屁添，卜一聲 咧，裏邊咧係咪其實佢透過咩嘢？其實點解即係女人會知道有獨龍傳呢個技術咧？ 佢哋通常男人轉佢先咁轉翻嚟。 佢哋係咪根據傳統醫學裏邊咧研究到？男性有個穴位喺個屎窟窿嗰度咯， 就叫獨龍鑽啦。 係啦，唔係即係嗰度有個叫做咩咩溝穴咁。 獨龍鑽啊！屌你老味西非你，你招真係屌。 咁跟住其實冇咩好做啦，即係咧，我諗係有錢咧，佢係好多嘢好好玩，但係亦都有個界限，即係咧，即係我諗都唔係錯嘅，有啲有佢個界限嘅。咁樣好簡單啊！你身體上面滿足曬嘅時候咧，咁跟住翻轉頭真係睇下書。 係， 我懷疑係咁樣嘅，即係。喂，你精都可以射到有一個盡頭，咁你身體個負荷都有個限量，你個胃都只係咁大，你食嘅啊有限。 啱 啱。靚女凍曬喺度，你睇一陣你都唔想睇。 啱啊，你屌都屌唔得咁多啦。 咁啊，當你瞓，你亦都瞓唔到好多嘅，你八個鐘你一定想起身，有時最多瞓12個鐘。 係啊係啊。 係咯，咁然後所有嘢最即係你而家喺現實最好嘅嘢，你都可能試暈曬啦。 啱啊。 咁你唯有仲有啲咩啊？可能。溝條女係浪漫啲嘅，浪漫一下， 啊、 即係都係， 唔係都係啲戲嚟嘅啫，浪唔浪漫就屌你俾錢佢做嘅啫，場戲。 咁然後就係一啲跟住，然後可能真係睇睇一啲你睇唔到偉大啲嘅書，但係要揾人翻嚟同你讀，哦、即係 不如亂同咧，一係就。 譬如話有啲書係你讀唔到嘅，即係而家譬如話你要讀本康德嘅哲學，唔知乜撚嘢書咁樣，你根本而家讀唔到嘅，即係可能你真係會翻去讀下書，我、哦、明白呢個世界多啲咁樣。咁其實你人生都冇乜大意思噶啦，跟住我估係咁，所以點解所謂好在好在，點解人可以一路生存到尾，就係、是、因為佢不停都揾唔到錢嘛。 誒、哎、呢句嘢啊，真係值得人哋考究下喎、 啊。但係如果你其實你揾到錢，你譬如話即係你見到李嘉誠係一個正人君子，點解呢？因為佢後生嘅時候已經試暈曬啦。 唔係啊，咁啊係， 係咯， 即係有錢你乜都試暈曬啦，即係玩到碌 Q 都攣啦。 你其實都冇乜新嘢其實。 嗱，即係好老實講一句啊，有錢我又試過，即係冇錢我又試過。有錢你嘅生活都係咁過，即係我同阿狗婆瞓到黃朝八晏起身，之後你話去街 shopping 都 shop 到唔想 shop 啦。 係咯。 即係你 H&N Heavy Liquor 嗰陣時開張已經即係行完一個圈，佢一季先有一次貨，你要等下季啊。咁、有啲嘢買到根本都唔想買啦，咁你。即係個人好撚悶，你真係會搞到，即係你真係可能會睇下書。你話啊出海啊咁，你好黐鳩線，屌你諗咩冇叫我曬太陽啫嘛，大佬。 哦，咁啊呢啲各有所好啦嚇、 啊， 即係呢、這個我成日即係咧，譬如我喺法國嘅時候咧、 啊， 見到好多人真係攤張席喺度，喂屌！但係佢就係動把沙灘啫， 係 就喺度睇書咯。 哇！喺屌你反光嗰陣曬翻曬面， 即係都幾其實本來都覺得係幾熱嘅， 啊！ 即係但係其實就有啲人覺得咁樣係覺得好舒服咯， 啊！ 我諗去到最後咧，全部都係 matter of brain， 即係你諗諗。 哦，嗱，係啊，係啊，因為嗱嗰陣時阿狗婆試過有錢咧買嗰啲幹細胞精華素嚟搽，試 落條賓州度啊， 唔係阿狗婆搽個波同埋搽塊面， 係嘛？咁咧搽個波會點嘅咧？好似块面咁， 我话俾你听，我而家唔敢啜个波，我惊有毒。我话俾你听，我记得当年咧，我有个老友，咁咧就去泰国旅行，佢同我讲九回事，你去泰国旅行滚咧，你千祈唔好啜粒波的。我话唔系，好卵难忍噶呢啲嘢，你叫我屌閪唔啜粒波的，你咪玩鸠啊？佢话唔系啊，我试过有个老友咧啜捻咗粒波的，晕捻咗啊。我话点解？佢话嗰啲仆街好卵贱噶啲女，咁咧将啲浓度好高嘅安眠药。中撚碎佢，撈埋啲糖漿啊，撈埋蜜糖就搽落粒波的嗰度。咁你咧屌閪嘅時候咧，佢咧沖涼好醒嘅，咁咧就唔沖個波的。咁咧啜落去嘅時候咪暈撚咗，佢咪偷嘢老粒咯。 哦。 啊， 我好高啊！ 你招好高啊，因为你忍唔到啊！你试下屌你老味，屌閪唔啜的，即系你等于而家同我讲，嗱，我去食饭，但系咧我唔用只筷子，亦都可以凌空食到啲饭嘅，屌你老味，亦都唔用手罩，即系你点解点可以唔啜粒的咧？ 唔系，即系好似你呢个整个雲吞面，但系冇食上边个粒雲吞一样， 啱一样啫嘛， 即系斋食面， 斋食面， 你饱。你唔觉得好开心？ 你唔会觉得食咗碗云吞面噶？即系佢，我而家咪唔敢煮九个粒的啦，因为我惊有毒。佢查嗰啲干细胞，唔知乜卵嘢嚟，我屌佢老母閪！又话当年 生咗两棵圣诞树喺度， 又话当年俄罗斯屌你老母，有嗰度有军队啊，十几重嗰啲电铁丝网围捻住啊，嗰啲咩重点发展嘅咩高科技俾军人查我嚟，即系烧伤啊、断肢啊，我嚟查即刻生翻出嚟啊咁样。 咁佢咪生咗多咗一个波咧？会唔会？ 又唔见个波大过，生多个我都好期待啊！屌你，个波都冇大过，大佬滑啊，唔系咁滑啫，大佬一忍让几千人一碌啊！屌你老味，大个手指尾咁上下咋？ 咁犀利！ 系啊，唔见个波滑咗好多啊！屌你老味，系。喂，咁我哋今集录住系咁多先啦，喂。 好啦，就咁。 好啦 ，OK， 拜拜。